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27集，一直在一起。展昭问出口，就见白玉堂难得地露出了小四子才会有的眼神，那种热切的、期望的、纯真的样子。展昭又想起那个堆雪猫的小耗子了。其实某些方面来说，白玉堂是个心无城府的人，聪明人和有心计的人是两回事儿。白玉堂从来没算计过什么，只凭着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办事，那份潇洒是天生的，就好像他画在雪猫嘴角的那两道弯儿。展昭给白玉堂形容了一下银妖王还有小时候的天尊，白玉堂有些不解。 猫儿，也就是说妖王和你外婆都感觉到你去了是吗？你外婆甚至还看到了你。 我觉得是。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神情略微有些纠结，五爷的内心也纠结。白玉堂这辈子从来没羡慕过什么，但是这个时候他强烈的羡慕展昭有这个天赋。他也很想去见见以前的银妖王，当然了，他最想看的是小时候的展昭是什么样子，总觉得展昭见着他小时候的样子了，他却没见到展昭的，吃亏了些。同时白玉堂也想见见展昭的外婆。 啊，对了， 展昭抓起桌边一个刚刚小四子拿来的李子吃，这是小四子带来的慰问品。展昭边吃边问白玉堂， 我睡了一天一夜呀，那案子有没有什么进展？ 案子倒是没什么进展，不过那个东瀛人有了些线索。 蒋四哥那边有线索了？ 把蒋字去掉，随我叫。 四哥啊。 白玉堂满意的点了点头。 四哥帮我打听了一下，原来那个假眼的东瀛人很有名，在中原一带做买卖的东瀛人都认识他，但是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，只知道他有个中原名字叫悟心。 悟心听着好像是个法号啊。 不过没听说他出家或者和佛学有什么渊源，相反的，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。 商人？只是普通商人啊。 听说他买卖做得非常大，实力雄厚。不过嘛，四哥打听到此人几乎一直在海上活动，非常神秘，而且身边也培养了很多武功高强的高手。 一个普通生意人的话，养那么多高手在身边做什么呀？ 我特意问了一下，四哥帮我打听的。那个人的年纪大约30多岁，武功很高。 他年纪应该不小了才对啊，可能内力不低。那他跟善意人还有那个陈氏药铺有什么关系啊？ 这个真不知道，不过应天府也有陷空岛的买卖，码头有我们的船屋，二哥过几天会开船过来杨庄做生意，在那边监视一下。善意人那个茶庄不总往码头送东西吗？可以跟踪看看是送去哪儿了。 二哥也来啊？他们是来叫你回家过年的吗？ 要不要跟我回陷空岛过年啊？ 算算日子的话，这边案子办完再去夜叉宫，差不多等公孙办完事儿，给夜叉宫的人治好病，就过年了。我可能要留在魔宫过年，本来也想留你在魔宫过年的。 反正我爹娘和师父也在这儿，索性我问问四哥他们有没有兴趣一起来魔宫过年。 真的？ 他们最喜欢串门了，大不了今年大家在魔宫过，明年一起到陷空岛过，后年可以去开封府过，大后年就去映雪宫过，大大后年不如我们去黑风城过，大大大后年啊。 你这口气好像是要一直一直一起过年一样。 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眨了眨眼， 那你想不想一直一直一起过年呢？ 大大大后年还是来魔宫过，大大大大后年去陷空岛，大大大大大大。 门口经过的阴侯好奇地问天尊， 俩孩子在里头干嘛呢？ 唱快板呢还是赌大小呢？大大大大大大的一直大。 转眼茶花节的日子到了，展昭等人作为年轻人理应朝气蓬勃一些，于是众人决定上应天府的街市去凑个热闹。虽说是凑热闹，但实则也是为了去查案。说起来，这几日众人都挺窝囊，案子没什么进展，线索也少。这次案子的幕后真凶躲得十分的隐蔽，可以说是众人所查的所有案子里边最谨慎小心的一个。不过嘛，最让众人困惑的还是这位凶手的真正目的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杀人害命总有个理由，要么谋财，要么寻仇。到目前为止，那凶手只是嫁祸了萧长青而已，怎么看都只是萧长青的仇家。但俗话说，什么样的人物，什么样的仇家，仇家越是强大，说明要对付的人更加强大。萧长青只是个小角色，会有这么大的对头吗？另外，之前邪雨的案子也是草草就结束了，虽然疑点重重，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毫无头绪。眼前的两个案子有没有关联？如果有关联，那对付的就不会只有萧长青那么简单了。众人满肚子的疑惑，一起赶往应天府。相比起要查案的大人来说，小四子和萧良两个小孩子则是无忧无虑的多。小四子坐在赵普身前，边摸着黑萧的脖子，边仰着脸跟赵普闲聊。公孙坐在马车上，拖着下巴靠着车窗，看着赵普和小四子发呆。展昭本来和白玉堂并排走着，一眼瞅见了小四子，突然想到似乎好久没用过小四子那特殊的能力了。于是，展昭拍了拍早多多的屁股，凑到了黑萧身边。 小四子，上来我这玩会儿。 展昭伸手示意小四子过来，小四子自然的就从赵普的马上蹭过去了，展昭接住了，放到自个儿马前，让他坐好。赵普拍了拍黑萧，黑萧放慢了一些脚步，正好公孙的马车上来，赵普拍了拍车窗户， 苏丹，上来跑几步。 公孙瞧了瞧黑萧，又瞧了瞧赵普，赵普对他招手， 来啊，总蹲在马车里都没劲儿。 公孙犹豫了一下，黑萧打了个响鼻，似乎也在叫公孙出来。于是公孙往外凑凑，赵普顺手捞了一把，将公孙捞出来放在了身前，双手环住之后一抖马缰绳，黑萧撒开四蹄飞奔向前。黑萧跑了，好多匹别的马也跟着跑了出去，队伍的行进速度也明显快了。后边庞太师在马车里晃得直扶帽子，直对包拯摇头， 黑子，老夫再给你奔波几次，这条命都得搭给你了。 你要再奔波几趟，肚子能没了那才是真。 包大人到了另一头坐下，离庞吉近了一些。 哎，我说 什么？ 刘天当年摊子铺那么大，没理由朝里没人吧？他是不是背后还有大鱼啊？ 嘿嘿嘿，你觉得呢？ 你心里没数？ 不瞒你说，黑子，我当年也觉得背后应该还有人。通常地方上的官员能摊成这样，但是朝中却一直收不到风的，多半朝里有条大虫子罩着。不过可惜，先皇驾崩之后，案子不了了之了。皇上登基的时候，早年间那些个权倾朝野的老臣，过半都解甲归田，回家享清福去了，要查也查不到了。 你在刘天家里搜出了邪雨令牌，那刘天背后如果真的还有人，那么那人可能对邪雨了解甚多。 黑子，你想说什么？ 你还记不记得先皇朝中有一个姓单的老臣？ 你说原来的兵部尚书单秋？ 据我所知啊，单秋是无锡人，离这可不远。另外，先皇驾崩之后，单秋年纪轻轻，突然就辞官不做了。 当年先皇驾崩之时，皇上年纪还太小，宫中的大臣基本分为两派，一派是主张让八王爷继位的，还有一半是要皇上少年亲政的。后来皇上亲政之后，原先想用八王为帝的那些怕被清算，于是纷纷辞官了。说起来，单秋当年的确可惜了，四十来岁就混到兵部尚书，本是前途无量，他也的确是非常非常能干，我是实在没想到他竟然会去保八王。其实八王爷自己不想当皇帝，这稍微有些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。单秋是个聪明人，没理由站错边的。现在想想，似乎是在给自己解甲归田，找个好的理由。 哼，皇上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当年亲政之后，前朝剩下来那几个倚老卖老的臣子，特别是有权有势底子还不太干净的，都让他查了出来，那些赃款啊就都给九王爷拿去打仗做军饷了。如今算算，当年那些个卸甲归田跑得无影无踪，此后低调的人反而倒是逃过一劫的。 于是你怀疑单义人和单秋有什么关系？ 之前不是都觉得奇怪吗？那年轻人明明年岁和单义人差不多，为什么去求见单爷，而那老管家说的也是老爷？ 哦，此单爷也许非彼单爷。如果单义人是少爷，家里还有个姓单的老爷，那就说得通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